十里的长江， 长江 江边 江边 声响， 弹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鸣到我们的街坊， 鸣到我们的街坊 呀，一族 哟。

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 裳，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美好姑娘，有美好姑娘， 我愿做一只小羊，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诗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